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4集，隐瞒二。幕僚的手几乎要捧不稳这封信。谢景行就是睡王，那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谢景行将整个明棋都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如果谢景行还是临安侯府世子的时候就已经同大梁私下里有着往来，那么明棋发生的一切只怕大梁都了若指掌。 殿下， 幕僚看向傅修仪，眼中闪过一丝惶恐。傅修仪确实慢慢冷静下来，可是仔细去看，他的手似乎还有些颤抖。 既然谢景行没死，当初北疆谢家军的事情定然已经东窗事发。 他缓缓道，谢家军里混着皇室的人，谢鼎的心腹在其中给谢景行捅了致命的一刀，谢景行既然没死，想来也是查清楚其中底细了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临安侯府所做的一切都被谢景行尽收眼底。那么这一次明棋朝贡，谢景行来做什么？是来复仇的吗？傅修仪撑住桌子，幕僚也极为不知所措，顿了顿才道， 公主既然已经将这封信送进宫中，陛下知道了也会有所行动的。 没用。 傅修仪打断他的话， 谢景行已经离开定兴一月余，父皇忌惮大梁声势，不敢明着与他对上。如果谢景行还没走，倒是可以利用天下人挑起争端，可惜现在来不及了。 幕僚也扼腕叹息， 哎呀，公主怎么不早些将这信拿出来呢？若是早一步，就不会如现在这般束手无策了。 傅修仪看了他一眼，似乎不悦手下的蠢笨。幕僚被他看得心慌，只听傅修仪说道， 愚蠢，公主之前肯定已经想过办法通知父皇，或许驾里前一夜就已经做过，不过最后却和我的人马一样被谢景行拦下了。 他虽竭力忍着怒气，眼中却还是无法隐藏恼恨。 谢景行藏得未免也太深了。 那沈家 继续盯着。 傅修仪冷笑道， 我倒要看看谢景行的身份，沈家是一无所知，还是这么多年都在装傻？ 此刻，沈宅中的众人都还不知道定王府里出了这等事情。自从沈信被升为军政之后，因着不用亲自带兵，倒是没有日日去兵部跑。沈秋还是老职务，和罗玲在守备军里做个小头领，日子却是比之前要宽松了许多。罗雪燕和沈信打着商量， 要不再过些日子咱们就跟陛下提回小春城如何？ 罗雪燕叹了口气， 至少在小春城也不至于如此荒废时光。 沈信摇头， 皇上留我们在定京就是为了提防沈家动静，不可能放我们回小春城去，留在定京成为牵制娇娇的棋子，日后才好做事。 罗雪燕隐约觉得沈信这话有些奇怪，似乎在暗示着什么，正要发问，就听见沈信叹了口气道， 再说了，胎儿现在也没个消息传回来，真要回去我可不敢见岳丈老爷和舅兄。 那倒也是。 一提起此事，罗雪燕就觉得头疼， 我已经让人去给娇娇他们传信了，只是锦行手下人脚程快，也不知赶没赶上，来去也要时间，现在都没消息，我心里啊怪是不安稳的。 沈庙驾里出城那日，罗坦是没有来送的， 说是因为沈庙不肯带他去大梁生闷气，又不想亲眼目睹离别的场面。罗坛在沈家自来有些任性，众人也很无奈。而沈庙那一日出城之后回来也已经是傍晚，罗坛的丫鬟说罗坛已经睡下了。罗雪燕想着罗坛心中不痛快，便也没有去打扰他。倒不是罗雪燕不关心自己侄女，只是大家虽然晓得罗坛胆子大，却也没有料到罗坛的胆子会大到这个地步。当初罗坛悄悄跟着沈信他们来到定京，那是因为都是自家人，而且好歹都在明岐，这一回却是从明岐到大梁，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，随行的人都是瑞王的人，罗坛又不认识，大约也是不敢的。谁知道这位罗家小姐也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，更是敢千里走单骑，一直到了第二日晌午，罗坛都借口不舒服不肯出门一步，罗雪燕终于意识到了不对。再去找人的时候，就见罗坛的丫鬟颤巍巍地捧着一封信跪下来求饶了。得，千里走单骑，罗坛潇洒地留了一封信，就追随小表妹的脚步去往那个衣食琳琅满目、市井摩肩接踵的大梁去了。罗雪燕吓了一跳，连忙派人去追。可是沈庙的人本就已经走过一天，而且瑞王的队伍可不是普通角色，脚程极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上。一个月都没有消息，沈信和罗雪燕还在为这事儿忧心呢。 只盼着信到了景行手里，景行能派些可靠的人将檀儿送回来， 罗雪燕说道。定京城中的这些事情罗坛怎么会知道呢？便是知道了也只会当作没有听到，因为眼下还有比这些事情更重要的事儿。又到了傍晚时分，车马队这时候都要休息的，沈庙自然是已经被安排好了沿途的屋舍人家，罗坛可就惨了，他是混在了瑞王府里车马队的那群武夫之中赶过来的。他自小跟着罗家人生活在一起，浑身上下没有女儿家的娇矜之气，扮男人更是像模像样，一时间倒是无人发现他的身份。可是每天夜里却是他十分痛苦的时候。车马队的武夫们不像沈庙这样的王妃可以自己住一间屋子，而是十几个大汉一起睡一间房，几个人睡床，几个人打地铺，几个人甚至还能将凳子桌子拼一起将就着睡。罗坛不娇气，床也好，桌子凳子地铺也罢，他都可以忍受，唯一不能忍受的却是要和十来个陌生的大汉睡在一起，夜里打鼾声、呼噜声、说梦话的声音，还有种种异味，不时的有男子将腿搭在他的身上，真的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若是让罗连台和马氏知道了，只怕就要打断他的腿了。而最让罗坛觉得可怕的是洗澡，他就算平日里再如何粗犷，也不可能如同这些汉子一样十几天不洗澡，更不能容忍每每看到一个湖就和所有的男人一同跳下去洗澡。之前有几次他险些被人一同推了下去，吓得罗坛差点尖叫出声，最后还是灵机一动，说自己身上有十分丑陋的伤疤，不愿意当着众人的面被人瞧见。那些武夫虽然觉得他事儿多，却也没有再逼迫他了。今儿个这农舍后头恰好有一片温泉，温泉中的水瞧着也十分清澈，傍晚的时候武夫们已经下过水，而他没有。这会儿月亮升起来，没有人看见，罗坛就抱着衣服偷偷摸摸地出去了。他摸黑走了老远才走到湖边，左右看了看， 已经是深夜，大家都睡得熟了，便是有半夜起夜上茅房的也不会绕远来这边。罗檀放下心来，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，穿着一件肚兜就下了水。温泉水暖和得很，又舒服得紧，罗檀已经许久没有这般幸福地洗过澡了。他都是趁着夜里无人偷跑出来烧柴洗澡，麻烦得很，这会儿却觉得幸福极了。一边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一边想着，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，似乎罗雪夜那头还没有追来，只怕是真的追不上了。便是追上了，再回去似乎也不可能了。既然这样，要不要同沈庙说个明白呢？小表妹刀子嘴豆腐心也不会真的对她怎么样，这样一来她就能睡沈庙的屋子，也不用背着人洗澡都洗得这般艰难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